感谢收听参与。 是另一种美。 什么传说？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。我不能改变你宁愿啼笑皆非的孩子气。先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像是一座城堡或是你举着宝剑放置鳄鱼，这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用情对你说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坐在游乐场边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。什么传说？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。我不能改变你宁愿啼笑皆非的孩子气。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像是一座城堡或往事。只要把剑放出鳄鱼，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留情对你说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迷人的孩子气。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如此爱到底，分享疲惫里等中高贵的梦想。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迷人的孩子气。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如此爱到底，分享疲惫里等中高贵的梦想。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求求你相信你一生

情绪不稳定，爱情本来就消极。